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贞。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冯之贞啊，我哋琴晚咧就讨论过呢个历史虚无主义嘅问题啦。有中国式嘅历史虚无主义啦，亦都有西方嘅历史虚无主义啦。 嗯， 系嘛？就系咧，即系嗰个结论啊，系嘛？ 嗯， 就系岳飞到底系好人啊，定系一个傻人啊？就一定是一个大汉的三民种族主义者等等，是吧？ 嗯。 而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呢，就是喜欢现在在那些罅，即是那些罅隙位，是找回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少数族裔的故事。 嗯。 譬如说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伊拉克之间，是有一个游牧的叫库尔德族， 嗯。 或者呢叫亚美尼亚。即系呢啲咧，根本咧系不能建国，或者咧系曾经建国，到最尾咧系覆亡，系成为一扎浪人嘅时候咧，咁点样样啊？系俾翻个权利佢哋讲翻佢哋嘅古仔咧？ 系啊，所以其实嗰种嘅虚无主义喺西方嘅眼中系啲咩咧？除咗头先讲道德西方嘅虚无主义系唔能之外咧，你呢种我哋所谓咧就叫做去民族本位嘅历史啦。 去民族本位嘅历史咧，系咪一种其实在21世纪开始流行，因为这个呢是继西方鼓吹文化多元，同埋种族包容，同埋 LGBT 包括变性人的权利，这种风气之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呢要给一些呢弱势的声音呢，是有返他们讲返自己的说话古仔的权利。这个呢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呢每一年咧，呢个世界上喺人类，据统计咧，都有咧若干种嘅语言咧系消失。 嗯， 因为咧个人数越嚟越少，佢未必系俾人屠杀，而系喺咧一啲农村、一啲大自然里边，因为城市化，因为咧工业文明嘅入侵，而令到佢哋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俗。嗱，举个例嚟讲，北极嘅爱斯基摩人。500年来咧，爱斯基摩人咧，佢哋嘅食物咧系限于食鱼啊。你知爱斯基摩北极点样种菜啫？喂，爱斯基摩人系冇蔬菜、冇水果食嘅，佢净系食鱼、食海豹，食嗰啲咧北极嘅动物嘅肉类同埋鱼类。咁如果系咁，佢哋嘅 diet 系应该好有问题。但系咧几百年来，爱斯基摩人咧。原来咧，根据统计咧，佢哋嘅癌症嘅心脏病咧，就比起啊呢个北美洲城市化咗嘅工业化咗嘅美国咧，系低好多。佢哋长寿，直至美国嘅食品工业咧，系进入埋呢个爱斯基摩，令到爱斯基摩下一代嘅细路仔吓，乜原来呢个叫汉堡包啊？佢食埋之后咧，咁而由爱斯基摩人咧。到21世纪，佢哋下一代出现种种嘅疾病， 系嘛？风病。 所以咧，就喺呢个道德嗰个角度嚟讲咧，就美国人可以自责。咁到底我哋系咪应该定义我哋为文明咧？爱斯基摩喺几百年来，佢哋与北极光，同埋呢个咧海豹同埋鱼类为伍，点解佢哋喺健康方面其实就开心过我哋咧？咁整个西医同埋对于呢个食疗食物啊嗰、那个论述啊、那个营养嘅论述、那个 paradigm 啊，系咪应该因为爱斯基摩或者日本北海道嘅一啲原住民，例如哈鱼族嘅 diet 系应该颠覆啦，或者应该改写咧，系嘛？即系呢个中国人一样噶，因为中国人食点解近年啊系话哇咁肥，因为食得碳水化合物多，食得饭多。咁我问你，100年前广东省嗰啲人咧喺田嗰度插秧同埋呢个踩水车嘅时候，佢每日朝九晚五，佢消耗嘅卡路里喺个烈日之下耕田，当然要佢个老婆个客家婆戴住顶圆帽，就日日攞桶饭嚟啊，虾仔老豆啊，唔系虾仔啊，虾仔嗰啲渔民啊，阿牛啊，我哋食饭啦，咁然后咧一碗碗啊。啲白饭啊， 系咪可以冚到三碗？佢唔会肥㗎喎，仲有块朱古力嘅腹肌。但而家点解呀食多两碗白饭肥呢？因为你香港人同广东人个生活形态已经工业化咗，已经入咗写字楼，你已经做咗会计师，做咗呢冷气间里面嘅呢个 CEO,CFO, 你仲食饭？你仲食返三代以前呢？你太公嗰时耕田嗰隻呆呀，於是你自然呢由糖尿病啦，由三高啦，就肚腩啦。 嗱，剛才陶先生最后嗰个例子呢，正正就係我哋所讲呢，喺一个即係所谓去民族本位或者去国家本位嘅历史入面呢，其中一个得意嘅表征喎。我哋唔係讲緊成个中国嘅食饭有啲咩问题，又或者甚至乎唔係讲緊话外来嘅嘢点样去影响中国嘅塑造文化，我哋只係讲广东嘅。讲一个好细嘅地区，其实佢经历过工业化，经历到好多问题。从中国嘅呢个省市本位去睇呢，就系、是、一个我哋所讲去国族嘅历史嘅一个好重要嘅表征嚟。嗱，唔单止去国家内嘅民族㗎，去国家都成日有㗎。譬如话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嘅时候，喂，我哋可唔可以即使英国人都唔系淨系投英国去睇，可以睇下法国人佢哋点样睇呢场战争，睇下其他唔同欧洲嘅国家，例如话西班牙人点解佢可以记下喺呢个二次世界大战入面既参与緊呢一个嘅轴心国，但係又唔係好参与轴心国，佢背后嘅 struggle 系啲乜嘢。透过呢一种嘅即係去民族化国族化嘅历史呢，係令到大家呢会更加有一啲所谓嘅互相嘅谅解。咁互相谅解先至达到共识㗎嘛。嗱，呢件事係好事嚟㗎喎。所以喺 OECD 嘅研究底下呢，就鼓吹緊一啲嘅历史嘅學習呢，就係互相谅解。 Correct me if I'm wrong.近年歐洲咧都開始對於啲即原住民啊，或者呢個中東嗰邊嘅嗰啲庫爾德族啊、阿美尼開始正視。咁但係歐洲對於流浪本國嘅吉卜賽人啊，就似乎咧係冇付出一隻同等啊嘅少數族裔嘅文化話語權啊嘅促進嚇嘅平權或者叫足夠嘅關懷。好似吉卜賽好似冇乜提㗎喎。 咪喺个学术上有好提。 有冇提。 但係从个 但冇 campaign 喎。 係啦，冇 campaign 嘅。 冇话喂，有人话喂，我哋要注重呢个叫澳洲啊，毛里族原住民权益。啊，有人话喺北美我哋要注重呢个叫印第安人权益。 嗯。 係咪，但係冇人呢喺欧洲嗰度讲我哋要注重吉卜賽人权益。吉卜賽其实最早係来自北印度。咁欧洲就觉得其实唔关我哋事呢。但阿美尼亚库尔德咧就喺地中海嘅对岸，所以系近啲啊。会唔会咧喺地缘方面系近啲，就会令到佢哋颈石啲咧？呢个我唔知。 同埋， 定系里边都有一种歧视咧？ 即系讲人哋嘅地方嗰啲，梗系容易讲啲；讲自己嗰啲，可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啊嘛。咁但系呢一种嘅理解咧，都唔系话完全喺学术上冇嘅。吉卜赛人嘅成个研究咧，喺欧洲都系好多嘅，尤其是所谓嗰啲游牧啊，或者啊非定居民族嘅理解。咁但系个问题啦，就落到去好多呢种咁样嘅历史学嘅时候咧，香港都深受影响。香港其实你发觉呢好少地区甚至乎冇呢喺课程上面会有一个叫做中国历史，一个叫世界历史。喺美国唔会咁样有㗎，美国唔会开两科，一科系美国历史，一个世界历史。 佢美国历史呢即嗰个喺书店里面有嘅 American History 係有自己嘅学科啦。 但係学科。 World History 就有。但係呢是不是中学里面刻意这样区分， 中学里面呢在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地区是将历史科这样分的。 那你认为这样的区分叫 partitioning？有冇問題 咧？呢個 partitioning 咧，其實可能大家即係開始慢慢都估到咧，係因為當年真係一場嗌交咧，而令到香港成個學科咧係二分咗嘅。如果你睇翻啲課堂嘅編輯嗰個時間，你會發覺喂，物理科可能要有三個課時，點解啊呢、這個中史科係個半，然後歷史科個半咧？係因為天然咁斬出嚟嘅。斬出嚟嘅時候，大家上個堂，你會知道喂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一個係以國家為本位，分分鐘望。都是同一段历史时间，一个中国历史咧就 个视野 系啦， 个视野系局限于呢个中原啊、黄河， 净系睇嗰啲啦。咁另外西史咧就睇晒全世界。 呢个仲有一个理政治理由嘅，殖民地嘅政治理由。呢、這个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你頭先講到咧，香港咧嗰個歷史教育將中史同世界史分開咧，就做一個獨特嘅社會歷史嚟，就係、是、香港殖民地。 嗯， 咁咧，因為咧嗰啲有會考嘅制度咧，係要用英文咧係嚟到評核。 嗯， 咁所以咧，你中國歷史咧係喺香港一個咁華人社會咧，係不能夠用英文教。喺英國就可以， 嗯， 但係喺香港唔可以。咁一旦你用翻中文教啊！咁你叫嗰陣時嗰啲英國人出任嘅教育師啊，佢點樣去平衡咧？ 嗯， 咁如果佢強行要用英文嚟教，一定發生咧尖鋭嘅紛爭同衝突，所以佢就唔理啦。即係呢個咧，就係將中國歷史咧，其實係殖民地教育裏面嘅九龍城寨嚟嘅。 嗯， 佢俾翻你哋呢班錢穆啊、羅香林啊呢啲呢班人咧，人人書局呢班人，你哋自己去搞，但係有一個條件。系嘛？对鸦片战争不能够过分论述。 嗯、 第二，你呢个现代史到1945年就完结，唔好涉及国共纷争。 嗯、 所以咧，你喺70年代中国嘅历史课本度读到最后咧，系到1945年。 嗯、 最尾嗰句虽然系中华民国系战胜国，废除咗好多不平等条约，但系好可惜，跟住嗰几年。中国共产党喺苏联支持下又陷入内乱，致使到今日咧。嗰、那個某啲嘅民族恥辱咧，尚未淺説。嗱，呢個我記得嘅70年代初期、中期咧，嗰啲人人定靈記啊，嗰個佢係寫啲中國歷史書嘅嗰啲人，係英國殖民地政府所預準嘅，係有國民黨或者國民政府走落嚟嘅嗰啲文人去寫，所以佢最尾嗰幾句咧，佢好曖昧，因為呢度咧就係禁區啦，呢度到沙頭角啦，我唔可以再向前啦。咁呢个咧就系佢俾你一个咧，其实一史两制啊， 嗯， 系嘛 ？History 咧系两制，一个 World History。如果我系英国殖民地政府用英文，我清清楚楚知你讲乜，我制定。但系中国历史， 嗯， 我俾翻你咧高度自治， 嗯， 系嘛？咁咧真系历史形成嗰个问题咧，到97之后咧，由董建华开始呢班。土著當家作主，佢唔識得再 handle， 因為英國佬巧妙地咧，就令到咧啲中環精英或者政務官咧，雖然有啲喺香港大學或者中大讀歷史出嚟啊，但係呢種嘅殖民地時代嘅歷史教育，用英文一個字嚟講，係叫 inadequate。呢個 inadequate 我唔知點樣樣用中譯，係不適當定係咧總之咧係有啲缺陷 嗯， 呢种不适当同缺陷咧，系好微妙嘅。咁咧，于是演变成今日啦。 系啊，咁 啊，呢啲又话港独啊，又或者对呢个中国反感，然后中共咧就指使呢个林郑咧系要重建国民教育，但系佢又唔知老鼠拉龟，佢又唔知点样重建。 系， 所以可以讲话呢个叫病。如果你话系一种病啊， 嗯， 就病入膏肓。到而家咧，我话咩？用中方咧系会用佢嘅方式咧。就雷公劈蟹将佢嗰套呃落嚟㗎啦。佢唔理你㗎。 但呃咗落嚟之后呢都会有个大问题嘅。你諗下点解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就因为我哋读两史嘅时候无论系西史或者中史你起码读咗西史嗰啲所谓嘅去国家主义嘅理解你起码同外国人系沟通得好啲啊。 好啦咁里面呢就以后呢你21世纪头先讲你话西方嚟讲系要重新发掘啲少数族裔。咁香港呢而家喺咁嘅环境之下譬如话喺喇隙里面嘅啲小族裔，譬如话呢个叫做满洲人， 系 或者呢个叫满洲史啊，系嘛？咁咧将会系永远被遗忘啦。 唔系话香港喺个满洲史永远被遗忘啊？我怀疑喺中国而家嘅历史喺内地嘅课程入边，点样定义满洲国咧？可唔可以融入二史咧？ 你头先讲嘅满洲国咧，系指1931。至到1945，以盛京为首都嘅一个咧，系日本扶持嘅，系请扶溥仪翻去做一个傀儡皇帝嘅政权。 嗯， 但系你要了解满洲国咧，又不能够不了解咧溥仪嘅前身。 嗯， 吓就系佢呢个满洲嘅清朝皇帝。 嗯， 那个大清国虽然系1912年亡咗，1931咧就溥仪喺。 日本扶植之下成为满洲国。咁你要了解满洲国嘅前身，即系满清。好啦，你要了解满清嘅前身咧，就一定要了解1644年满清入关。之前嗰个努尔哈赤王太极甚至更早女真嘅历史元颜阿骨打然后咧再上溯上去咧，喂，到底呢个白山黑水嗰片即系我哋今日所知嘅认知嘅黑龙江、吉林、辽宁同埋内蒙啊，系发生咗咩事？系咪一班咧完全如无饮血啊，系冇文化嘅一班蛮族啊，系净系识得骑马射箭啊，同埋咧剃光个头拖住条猪尾鞭啊嘅咁嘅人啊，然后咧就借住吴三桂。开关同埋李自成内乱咧，就咁样杀入嚟。 系啊，其实呢一个 咁，你要唔要了解溥仪啊嘅祖先，同埋喺山海关之外嗰片土地发生过咩事？ 系啊，其实呢一个讨论， 嗰个就满洲史啊。 正正就系我哋见到罗有芝咧，其实最重要就系讨论紧呢样嘢。 边个叫罗有芝？ 系一个中国嘅啊，都唔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一个外国，但系好中意读呢个中国历史嘅学者。罗有芝咧，佢嗰阵时就系问咗呢一个咁样嘅啊满洲史嘅问题。佢话：喂，我哋见到好多人讲满洲国啊、满大清问题咧，都系用汉文嘅一啲嘅文件，亦都系用汉人嘅角度去睇大清嘅问题。佢话：喂，我哋睇翻，如果用满文嘅文件去睇，佢会唔会系另外一种篇章呢？嗰种篇章正正就系由女真族去到满族，去到入关变大清。 即系个 point of view 啊， 系啦，然后就变翻，可能最后缩翻变咗做满洲国。呢一个咁样嘅继承咧，呢一个就正正就系所谓嘅新清史。 呢个咪即系黑泽明个罗生门咯。 嗯， 罗生门点解系一套咁伟大嘅电影呢？ 系 就系话咗俾你听一。中疑似喺树林里面嘅强奸案，由唔同嘅人讲，有唔同嘅所谓嘅真相，而最尾啊，绝对嘅真相系乜嘢咧？这个就系罗生门啊。所以你睇呢个满洲，你睇呢个叫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写嗰个大汉史国嗰个满洲，同埋如果满人可以用翻佢哋嘅文化，或者佢哋嘅嗰个利益去咧讲翻佢哋嘅故仔咧，喺中间可能有好多唔同。 其中一个最大唔同咧，就系你发觉而家嘅历史书，或者甚至乎香港嘅教科书，都仲系最后叫佢做伪满洲国。 最大嘅问题就系而家成个中国大陆仲剩翻几多满人啊？因为咧系孙中山喺建立民国之后咧，其实喺华北啊、北京咧。北洋又好，这个北伐之后是杀了很多满人的。这个呢是有数字的，不过不提。有一个都几种族灭绝的行动。 还有很多就是因为那句 所以很多满人改姓嘛。 是的，就是那句口号驱逐塔奴恢复中华嘛。那么很多满人就改姓咯。我哋香港好多明星都是满人都改了做一个汉姓。 在那个基层的民间之中呢汉人已经唔系咁憎呢个满人啦，系嘛？唔同清初嗰阵时啊，清初嗰阵时候反抗噶嘛，乜大军啊、黄宗羲啊呢啲系嘛？你睇《鹿鼎记》开头啊，四围要揾个韦小宝出嚟啊，系反清复明啊嘛。但二百几年之后已经冇咗咁嘅意志啦嘛，系嘛？ 最后去讲咗少少嘅， 所以咧就系呢个虚无主义，确实一个非常之有趣嘅话题。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冯志正，你对于呢个满洲国咧，好似都颇有兴趣啦，系咪？ 因为之前咧喺香港嘅兴咗一轮， 就是那個新清史的理解。新清史的理解呢，其實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因為以前我們看中國歷史最後一期，那當然是講完元朝，跟著就講明朝，跟著就講清朝，好像清朝彷彿呢就是明朝的繼承，一個漢族的地方，但實際上明明那個是外族管治嘛。新清史就帶來一種新的意象，告訴大家，喂，不是的，我們嘗試由滿人的角度看回那段歷史，其實他怎樣看當時的社會體制呢？是不是都是一個很普通的科舉啊、漢人做官啊，然後等等其他的人都文武，滿朝文武百姓啊，又有漢朝的官員，不過只不過是清朝的皇帝。但你有一樣嘢，你發覺喺個歷史上面就好唔同啦，就係嗰兩隻字，一個就係神，一個就係奴才。咁你係梗係會同人講話，喂，我做神係好過做奴才嘅啦。但係你睇好多奏折，有啲漢人出嚟同講話，奴才罪該萬死又好，奴才謝安都好，佢係改翻佢，佢話你係應該稱神，因為奴才只有滿人先可以做，係漢人係不能稱為奴才。 呢、這個佢有佢嘅歷史淵源，就係當呢個努爾哈赤喺關外。將嗰啲女真人組織成為八旗之後咧，奴才係自己人啊， 係啊， 個 family 裏邊啊嘅嗰種暱稱嚟嘅， 係啊， 嚇可以講話誒衰仔，呢個係老豆鬧你係衰仔，然後你個衰仔伏喺度乞求老豆寬恕咧，你可以自稱係衰仔，係嘛？但係咧隔離嗰家人咧走埋嚟，係向同呢個家長咧係要求寬恕咧。你是没有资格自称衰仔，你说我就得了，对吧？因为你不是我的仔，其实里面就是一种亲疏有别。 对，这种亲疏有别当时看你会发觉很新鲜的。 所以有鲁迅说那句其实不是说奴才，他欲做奴隶而不得。其实呢在清朝呢有清一代呢都有很多是欲做奴才而不得。 好多就是漢人的官員咯。咁其實你就知道，原來在滿洲人心目中，奴才就是自己的族民。 唔係李鴻章在慈禧太后面前不需要自稱奴才噶，佢就是神嚟嘅。反而咧，即神即大神嗰個神啦。咁反而咧，其實嗰個地位啊，嗰種羞辱嘅意味咧，反而冇喎。我哋睇過啲奏折喎，真係。 係，同埋唔單止 因為慈禧信曬佢喎，一個曾國藩，一個李鴻章啊，真係可以全權操盤做好多事。如果用嗰種犯道德嘅去睇咧，就係凡親呢個李鴻章係漢奸啊，呢啲又係虛無主義啦。你睇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曾国藩就农民革命刽子手和汉奸，而收尾又不是嘛。曾文正公家书在新华书店全国是几乎是推广那么齐的嘛。这种呢昨日呢是鬼今日是人，都是看那个政治形势和那个利益是来到呢是更改的这个结论。所以你说个历史教育啊，点会又冇问题？ 喂，同埋历史个教育本身都好复杂嘅，尤其是去到头先嗰段啦，讲神同埋奴才就已经系两个级数嘅分别啦。另外同一时间啦，喺满洲人系统治中国嘅清朝，去到甚至乎晚清都好啦，有蒙古人喺度噶嘛？咁蒙古人系咪点 咧？ 佢打输咗系咪就唔见晒咧？唔系， 蒙古系俾同满洲打过仗嘅， 系啊， 但系俾佢征服嘅， 最后就系变咗蒙古人就系清。滿洲人的清兄道弟兄弟班嚟噶嘛，所以其實當其時就係蒙古同埋清朝根本上就係漢族以上嘅一個社會架構，佢哋有自己一個嘅貴族圈子。 滿蒙啊， 係啊， 滿蒙啊，係高級過漢人啊， 係啦。咁但係你睇我哋中學嘅清朝嘅歷史， 但相對於滿咧，蒙古咧就係細佬啊。雖然喺成吉思汗嗰陣時啊，蒙古人係大佬啊，所以有人話其實慈禧太后有蒙古血統啊嘛。有此一说嘛，但系冇正式咧，系去证实过 嘅 冇 嘅。系咁，但系亦都唔止慈禧太后嘅，仲有好多嘅后宫啊，或者皇室咧，都系喺蒙古系运翻啲一啲啊贵族过嚟去联婚嘅。咁所以你咪知道嗰个真系自己人嚟噶嘛，起码啲亲王嚟噶嘛。 咁所以你咪知道，喂，原来从呢个角度睇嘅历史咧，系完全唔同嘅，亦都非常之有趣。不过呢种新清史嘅学习咧，近几年就受到大大嘅打压。喺《人民日报》已经批评过一次。咁啊，甚至乎嚟到香港咧，当啲学生去用新清史嘅角度去问一啲教育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啲老师咧都系比较难去答嘅，都唔知讲唔讲。 咁香港唔系阿林郑话乜？你哋而家少咗啲咩自由？一国两制学术是没有禁区的嘛，应该 是。 何况你现在研究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朝代，就是叫做满清。 嗯， 甚至可以说几乎已经不存在的族裔就叫满族。 是啊，这个 曾经有90年代有人统计过在大陆。 嗯， 识得满文的人呢是不足十个全国。咁这个话只有夸张。咁所以你说几惨啊。 嗯。咁但呢一套咁嘅论述呢，就係、是、所谓嘅中国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又好啦，又或者我哋而家教育上面一个几大嘅禁区，就係中国历史教育係加一个新嘅学习目标落去㗎嘛，係要提倡一个中国人民身份啊，中国情义啊。 呢个呢就係、是、你咪冇几耐之前， 嗯， 咪内蒙啊，咪掀起过一场喺嗰度嘅小学取缔啊， 嗯， 呢个蒙语教育。 佢有啲課程嘅修改咧，導致到讀少咗嘅蒙古歷史， 唔係話完全取締，係縮減 縮減少少。但係對於蒙古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噶嘛。因為蒙古人雖然係而家人數唔算好多，佔據嘅地方唔係好大，但蒙古人成日都引以為傲。喂，我哋曾幾何時都出咗個成吉思汗啦、啊，即係成個嚇歐洲去到中國都係由佢統治。 但係成吉思汗好殘忍喎、啊。杀咗过亿人， 系但内蒙古 就几多？你唔好以为咧偷天换日、偷换概念话成吉思汗系亚洲版嘅拿破仑嘛？唔系， 绝对唔系。 拿破仑嘅法军喺横扫欧洲嘅时候冇屠杀平民， 唔会将啲有病毒嘅尸体抌去对面添， 系嘛？但系成吉思汗有啊， 系 啊，所以唔好将成吉思汗一千年前啊，呢个所谓嘅蒙古民族英雄去美化。当我咁样讲嘅时候呢，可能会有啲内蒙或者外蒙嘅人听到又觉得感情受伤害。 嗯。 感情受伤害又会话你咁讲呢系咪一个叫大汉沙文主义。由你拗嚟拗去呢，就会将呢个咁嘅争论呢 present 去譬如话纽约大学。 嗯。 找一个左翼嘅social time scientist 去做评判。嗰、那个呢就一定帮蒙古。系嘛嘛，系嘛，因为佢哋左派有偏见，叫鸡蛋与墙嘛。你到底企边边啊？ 嗯， 系嘛，无论系咩情形之下，都要企鸡蛋嗰边。呢句说话好有问题噶。 嗯， 鸡蛋唔系啱晒。 诶，鸡蛋冚埋落埲墙度，咁都可以鸡蛋做嘅啫。 就系呢句名言啊嘛。系，系嘛，在鸡蛋与墙之间，我永远就企喺鸡蛋嗰边。呢句说话咧系好盲目噶。 嗯， 鸡蛋呢不是你所想象，势必是每一次都是代表善良和纯真的。 嗯， 这些就是呢 liberal 或者叫左交，就是 liberal 本来是这个原则是没问题的，但当它僵化的时候就叫交化、 嗯、 就出现另一种倾向。广告回来再说。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啊，仲有咧，即系有一个名词叫妖魔化。 嗯， 喺历史嘅教育里边咧，都成日有妖魔化嘅行为，你话有冇？ 在中国的历史经常有的，你会发觉就是去到最后一任的皇帝的太太通常都是被妖魔化的，由妲己开始呢都是乱神贼子啊，后宫的妃嫔都是不好的。 即是女人是祸水嘛， 是、啊、 男人是没事的，是受到奸妃的误导嘛，是吧、 啊、这个在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都问了很久啊，即是为什么集集都是讲这样 的。这个基因真的可以上溯至最早呢是商纣王啊。甚至都唔止啊，夏桀添啊， 系咪一人一件啊？煤气啊、坦几啊呢啲啊，吓煲瓷啊呢啲啊，你话即系话几多千年前嘅事，又跟住落嚟啊吓，武先有武则天啊，啊呢、這个慈禧太后啊、江青啊嘛，哇呢、這个咁嘅情结啊，或者呢个叫中国历史嘅叫 misogyny 啊，叫做厌女症啊，即系仇视女性啊。呢種偏見真係三千年根深蒂固。 而且呢我哋好少啦，如果我哋用一個所謂嘅轉換角度去睇，喺西方世界都開始有咁講法㗎啦。喂，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女士嘅角度去睇返當地嘅歷史？ 唔好講當地歷史，試過啦。有人試過用女性嘅角度去睇返水滸傳裏面嘅潘金蓮、武松、武大郎同埋西门庆嘅四角关系啦、啊，你觉得得唔得咧？ 喂，嗰个就系一个女性主义嘅角度睇本小说啦。 喂，嗱呢种啊算唔算虚无主义咧？吓、啊、性别喺文学里边嘅虚无主义啊？ 嗯，咁呢个都系一个换嘅角度，同埋嗰个都系一个即系小说嘅问题啊。 呢个冇问题，暂时吓、啊、或者， 嗯， 你如果揾一个现代嘅前卫作家。用意識流的方式寫一個潘金蓮的獨白、 嗯、 潘金蓮內心壓抑的控訴、 嗯 在有限的劇場做回呢大約呢三五十場每一場大約個觀眾不超過一百人、 嗯、 而在北京、西安、上海、廣州當你的影響力是局限於這個範圍呢上面有人研判是對政權沒有威脅呢就 OK 的 嗯，近排我哋成日都有啦，一啲所谓嘅巨型民企出现咗啲图色丑闻啦，又或者一啲大明星我哋发生图色丑闻之后咧，就讲紧中国女权要崛起。但系我哋去到最后，我哋成日都问，喂，我哋如果讲女权崛起，第一步系咪应该由历史嘅角度睇先咧？点解我哋喺中国嘅历史角度，永远都系贬抑女性嘅贡献 咧？呢单阿里巴巴嘅高层性侵案咧，之所以啊， 嗯。 是有人唔踩壁力等到你全国燃烧呢 嗯 唔係因为係要弘扬女权 是 而係因为要搞瓜阿里巴巴。 係 你要知道呢个目的係乜嘢。虽然动机呢係好难证实係咪 係但明显结果係咁样。 咁所以如果有啲人呢是误判咧，以为哇呢、這个 我哋可以搞 Me Too 啦！ 啊，你全国啊可以学模仿搞 Me Too 啊，你就试下啊 ！Me Too 系彻头彻尾嘅一场啊，隐性嘅颜色革命嚟噶，你试下搞啊！ 喂，咁但系吴亦凡嗰啲都真系 Me Too 啊嘛？ 系啊， 咁啊，喂，系时候我哋中国 Me Too 嘅时代来临、啊，我哋真系重新检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是否欠我们中国女性太多、啊？咁你谂下，咁耐以嚟成日都话女性顶半边天，我哋由国家政权嘅领导人去到过往历史嘅历史罪人，喂，我哋个女性角色都系唔系咁好、啊？ 咁所以呢啲咧就系香港一啲知识分子咧，你要认识中国嘅另一个方面啊，唔好表错情，唔好高兴得太早， 系咩？ 吓，唔好以为哇呢、這个咧即系某种嘅改革。 系 或者咧，哇！呢就系西方有啲白咗对中国嘅天真。 我谂住 Me Too 迟了五年，终于来到了中国添。 吓，你以为啊？Day One 我已经讲咗啦，你又要听翻光明顶啦。一早话俾你听，你唔好咁天真啦。嗱，我对 Me Too 系冇一个道德嘅判断。 嗯， 系咪？当然喺西方世界，东方好多女性系遭受咁嘅侵犯，佢哋应该讲出嚟。系呢个系一回事。但是会被用作政治工具。因为呢 ,Me Too 最大的问题是孤证。 是。 纽约州州长啊古莫啊。 嗯。 当他去到那个司法部的时候那个司法部啊就很盲目地说这十一个女人他们所出来举证这个古莫我相信他 们。嗯。嗯 这句说话呢是充满正义感的。是会赢得整个 courtroom 里面啊那些妇女团体的掌声。是很 romantic 的。但是这句说话呢你用罗素用柏拉图去检阅呢他说咪住为什么你会无保留全部相信、我不是说这十一个妇女呢不可信、我是说有这样的风险、你说指出有这样的 risk 不等于否定完全否定 Me Too 本身。所以每一件案呢 你是要獨立地樣呢去審視，包括看埋其他的 circumstantial factors， 這個叫環境的因素，是很困難的，是很難的。 但是我之所以很難，但是我們原本去看都以為是 me too， 你說很難環境政 策，因為真的有毛高， 但是我們看歷史上面女性角色就很難毛高，我們只是給一點少少角度看，究竟我們可不可以歷史書裡面的女性聲音大一點，都不是不得啫，是吧？ 嗱，呢个咧历史嘅女性咧唔系话唔得，系因为历代嘅即系编史嗰啲史官咧，真系忽略个女人。 系啦， 喂，你成本全唐诗啊，有几多个女人女诗人？成个宋词里边咧寥寥可数，就得个李清照，或者有几首咧系根本系冇名嘅。君住长江头，就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就不见君，就共饮长江水，呢啲咪女性嘅词咯，但系冇名噶。 喂，但系我哋睇， 我仲要话男人啊，系住喺长江头，我身为女人系长江尾啊，你系头，我系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系好 passive 嘅，但系呢个系女性嘅观点。共饮长江水，嗱呢啲字眼咧系非常之浅白，但系好真朴嘅。但是全本宋词选里面呢是得一两首。咁你话啦，我点样喺里面振兴呢一个女性主义。真正嘅女性主义出现呢，要等到秋瑾啊，秋风秋雨愁杀人。话你睇秋瑾啲诗词系好劲啊，系有拜伦雪莱嗰种风格㗎。 係 咪，但系你驚唔驚呢？你告诉我喺中国大陆啊，会唔会喺而家嘅女中学生里面是推广他们读秋瑾呢？ 是刚才你讲的几句在这时候讲都有少少危险的了。 有什么危险啊？ 是暴力啊嘛。 什么暴力啊？ 是就是。 君住长江头呢，就妾住长江尾呢，就鼓吹女性的 submissive， 即是叫顺服。那我说到在秋瑾又鼓吹暴力。那既然是这样呢，那就不完全不看了。所以咧，嗱呢啲咧就係點解個邏輯係咁重要？邏輯思維唔係話哲學裏面嘅邏輯學，係咧好多事咧，你用普通嘅邏輯去擺出嚟講道理咧，你會知道咧，有人咧係即刻 shut down， 係有一種勢力咧係會咆哮，然後咧就人身攻擊，然後咧就釋放嗰啲仇恨出嚟。 就好似我 呢种人未必系中共嘅， 就好似我哋早几时咁讲，就话佢哋会变成系一个人身攻击啦，又或者变成一个完全超脱咗个辩论啦，就唔系讨论件事啦，就讨论翻你系咪一个好人啦。 系啊， 系，跟住你都唔系一个好人，咁你唔好讲嘢。 咁你有冇觉得近两年其实有一啲泛民，里边嘅一啲极端嘅心黄都系咁嘅，系嘛？嗱，呢啲咧就系同共产党有一种共性，你明唔明？同埋你将呢一种共性喺美国上次大选的时候啊，去睇一啲啦。今次日本好嘢啊，呢个东京奥运真系有赞，命令禁止黑命贵势力进入奥运会场，不准有奥运运动员单膝下跪。嗱，呢个咧日本政府同国民真系要咧值得大赞。有冇人话日本政府啊？日本奥委会法西斯？ 系，同埋人哋都搞咗。 我一早讲过啦，你喺英国嗰啲咁嘅警察，你学咩单膝跪啫？嗰个大西洋另一岸啊嘅文化嚟噶嘛？咁而家人哋日本冇，系咪？人哋日本讲明啦，唔准运动员咁。 系， 哇，点解唔准？无谓解释，唔准就系唔准，呢个系佢自己嘅独有嘅文化。OK， 好啦，听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